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有人称方文山是周杰伦背后的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是共同进退的，常常共同面对媒体，他们可以说是歌坛目前最固定的黄金搭档。而方文山的词就是一场崭新的革命，颠覆了现代的快餐爱情习惯，在歌词上加上了东方元素，很适合人们怀旧的心态。九六九读诗夜归人，2005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发如雪。

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技术升级。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刀，来关注今天内容。1847年7月20号，上海发生徐家汇教案。徐家汇教案是在上海发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教案。1846年，清政府解除1723年颁布的禁教令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法国天主教罗雷斯确定以上海徐家汇为在华活动总部，强占大片土地修建教堂，当地人民群起反对。7月20号，80亿人聚集工地阻止修建。在法国驻沪领事要挟下，上海知县将这次斗争镇压下去，并宣布徐家汇地方民地，授予罗雷斯建造殿宇。此后，耶稣会在徐家汇陆续占地1700亩，先后建筑了天主教、徐汇公学、类似小学、藏书楼、圣母院、善牧院、育婴堂等数十个建筑群，成为法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基地。1866年7月20号，德国著名数学家黎曼去世。1954年7月20号，台湾歌手罗大佑出生。1969年7月20号，人类实现首次登月。1973年7月20号，国际著名动作电影明星李小龙去世。1974年7月20号，土耳其军队侵入塞浦路斯。1983年7月20号，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杨宗瑞逝世。1985年7月20号，西藏大学在拉萨成立。1999年7月20号，中国在西藏找到石油。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新涛，我们下期再见。 整天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现在是晚上8点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FM 九六九就是爱情点。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举行揭牌仪式，成为在雄安新区落户的首家央企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六月七十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定。地铁十九号线一期将于2020年完工，未来还将根据线网要求分别向南北延伸建设二期工程。北京地区2018年高校毕业生暑期就业服务月将于本月24号启动，本市将一生一策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市财政局公布最新政策，明确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财政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60%。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大学生创业板，在校大学生、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等，都可以享受免费的资本市场服务和人力社保公共服务。北京冬奥会场馆已由规划建设阶段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目前三大赛区的场馆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已全面启动。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2008年的7月19号，大中华区的第一家 Apple Store 在北京三里屯盛大开业。当时呢 ，iPhone 还没有正式引进中国大陆，主要是销售 iPod 和 Mac 等产品。之后的10年里呢，苹果在大中华区共开设了50家的 Apple 零售店，是苹果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设苹果零售店最多的地区了。那你都去过哪几家 Apple 零售店呢？有没有哪些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投入过，怀念过，忘掉过，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任何样只到雪片掠过星河，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就如重新学做人，你比那过去还要多。谈恋爱这些年，谁可叫我想念，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经得起这世界考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谈恋爱许多年，留低过几张脸，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全因躺于你面前自幸。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金涛。藏龙谷深藏于宁城县西部七老图山脉中，那里幽静清凉，被称为塞外小黄山。藏龙谷景区地处蒙、冀、辽三省交界处的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三 A 级自然风景区，距离赤峰100公里，毗邻宁城县打虎石水库和热水温泉。景区内怪石嶙峋，奇峰壮美，走进藏龙谷仿佛走进了颇具意境的山水画卷。这里奇峰巧石、山泉飞瀑及山林奇树共同组成了一幅幅相映成趣、妩媚动人的自然绝景。同时，景区也是佛缘圣地，浑然天成的卧佛、观音、弥勒佛素有天然弥勒佛祈福第一谷之称。中金八大美食之一的露天地锅美食也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品尝。毫不夸张地说，藏龙谷是你一生不能不去的地方。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于赤峰宁城藏龙谷景区的负责人，我叫王彦斌。藏龙谷景区地处内蒙古、河北、辽宁三省交界处的黑里河国家自然级保护区域内，属燕山山脉，面积23平方公里，是国家地质公园、三 A 级自然风景区，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实习基地、中国孔子书法院等多家画院写生创作基地。古老的冰川遗迹、林立的奇峰怪石、丰富多样的原生态动植物群落、独特的契丹与中原交融文化构成了景区的三大特色。藏龙谷景区与打虎石水库、扶风山景区相邻，景区核心位于打虎石水库西南3公里、扶风山以西2公里，距离县道天望线2公里。通往景区的通道为油漆路，道路两侧风景优美，非常美丽漂亮。进入景区，整体地貌呈现出一条主沟向东南延伸，在北侧有一条山沟蜿蜒南去，形成两沟夹一山的奇景。谷底水流不竭，奔涌而下，涛声阵阵，谷中谷地碧草青青，山花烂漫。藏龙谷景区集奇峰怪石、茂林、圣泉于一体，著名的自然景观有青龙岩、双龙洞、仙台峰、金山池、八戒石、一线天、肥来石、龙泉溪、母子峰等。除了奇山异水外，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林峰草茂，山清水碧，涧明悠悠，构成了另一幅特有的风景线，是消夏避暑、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我一直都说，一个地方好不好玩，除了必要的旅游亮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当地的文化内涵和人文风景。 藏龙谷旅游区的发展少不了文化的建设，其中在建中的望儿城文化古遗址复原项目，以孝文化和蒙元文化为主旨，对孝文化、蒙元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望儿城深受蒙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公司将以望儿城为起点，努力弘扬蒙元文化。望儿城文化遗址复原后，在其内部建立以蒙古族为特色的艺术品展览交流馆，艺术品在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艺术品展览馆的建立将对蒙元文化的深远影响起到重要的意义。藏龙谷景区还建设了以契丹文化为主旨的契丹文化园区和民俗小镇的建设，主要打造以契丹古文化摄影基地和文化交流区为起点的一个文化园区。藏龙谷景区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以及文化意义，都有非常宏远而深大的影响。 藏龙谷都是值得您来浏览的地方。在此，我们热烈的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宁城旅游，来宁城县藏龙谷风景区游玩，欣赏独特美妙的景色和体验深厚底蕴的契丹文化。 那么这么美丽的地方，当然也很适合自驾游。 自驾游路线，我建议来玩的游客在北京走京承高速，在平泉高速高速口下高速可直达藏龙谷景区，也可以走京承高速转 G45 高速，在望爷殿高速口下行40公里到达藏龙谷景区。藏龙谷景区距离北京市直线距离约400公里，是一个避暑消夏非常适合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风景区。谢谢听众朋友们。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九六九旅行者，我是金涛，我们下期见。 心陶醉，被爱的感觉。